江水长，秋草黄，草原上琴声忧伤啊。红叶向南方，飞波如微荡，天苍茫，野河望，心中是北方家乡啊。天苍茫，野河望，心中是北方家乡啊。 行吧。 醉不